好，欢迎落他餐呢度。其实呢依刻又系好，又系一贯嘢，就系冇乜特别嘢讲，就将新闻里面可以拆出嚟嘅嘢，再加油添酱啊，加加减减咧，又变咗即系专题。 喂，头先都够多酱油噶咯， 延伸翻少少，即系同个新闻本身冇乜关系嘅嘢，因为我哋讲新闻有时真系嚟，因为扯得太远，但有时又 已经扯成个钟噶啦， 想扯远啲，又有时扯得太远又唔系咁好，所以我哋呢啲扯远啲嘅相关嘅就 乜有呢个自觉噶嘛，系嘛？ 唔紧要。有人冇有个人冇自觉噶， 首先就我哋 佢有自觉算好噶啦， 先自我介绍先啦。 我杰达啦， 啊每人啊咁啊呢个今次咧就我哋喺计咗之后咁就先要呢、這个少少更正翻少少我哋新闻的时候有个讲错咗嘅地方嘅。我哋之前讲各村多玩各个单嘢的时候咧就我理解错咗个新闻。因为我记得是分了两段时间去看的，因为所以我理解成为他是分两段时间分两段时间执行。村上良生辞任这个两边个社长个是同一时间的。不过就之前就是财务报表的时候话要宣布会做什么刚刚近期一个就是执行。真真正正落手咁啊，去係交接嘅，因為日本係四月做呢個新年開始啊嘛，就呢個少少更正翻，係佢係由呢度直接出嘅。咁啊好啦，咁由另一單新聞度去延伸就係呢個 Epic 個先頭個 Epic 個佢個計中器嗰邊就去攆啲個人資料咯。其實呢樣嘢咧，老實講啦。呢單係新聞嚟嘅，但係咧老實講，佢真係唔係點講啊，好罕見嘅狀況嚟嘅，其實，即係佢只係俾人點講啊，俾人挖咗出嚟，而且佢挖掘對象係點講咧，喺一個對競爭對手嘅資料。 我又覺得最緊要嘅係某騰訊啫，即如果佢唔係某騰訊單嘢，未必炒到咁大喎。 咁 Epic 本身都點講啊？點講都其實本來都幾受玩家嘅喜愛嘅，即係唔係嗰啲 EA 屌，唔係嗰啲 EA 嗰種咧，即係向來俾人孖叉嘅公司嚟噶嘛。 唔好話喜唔喜愛先，即係話曬都係一方之霸。 係啦， 即係冇咗佢嘅話，我諗好多 game 都出唔到嚟，大佬。 即係而且佢都出過啲唔少好 game 啦，即係嗰只。 唔係好 game 多唔多唔敢講，出咗個好 engine 先啦。 啊，呢個都係啊，呢個咁啊係，即係總之就係呢間嘢，點講啊？佢以佢嘅江湖地位去做呢啲乜偷雞摸狗嘢咧？又真係難睇咗少少嘅，因為我哋之前我啱啱講啦，即係呢啲嘢唔係新鮮事，係其實都向來講緊咧。嗱，我真係唔係針對某個國家，不過就嗰個國家特品係特別多嘅，我哋鄰國係的確係特別多。不過我要再提喺其他任何國家都好，尤其啲小程式入面，其實去攆啲不應該攆嘅資料，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普遍嘅行為嚟嘅。咁咧呢樣嘢咧，就因為呢個電腦方面咧，大家我諗普遍大家電腦都會有裝防毒嘅。有啲人話我聽佢攞炮可以好健康咁啊 ，OK 啦嚇，冇俾我見到你中毒啊，定恥笑你。即係總之，因為 PC 端咧就比較多呢、這個有人裝防毒，而如果呢個防毒係完整少少，唔係純粹去做防毒的話咧，其實佢同時都會防止埋另一樣可疑行為嘅，就係佢就去攆呢個系統比喻呢個一般 app 所存取嘅範圍以外兩樣嘢。第一，你去攆個 window 嘅核心，呢個第一種可能；第二就係存取佢不屬於佢程式本身嘅相關程式嘅另一啲程式，而冇經過當程式授權，呢兩個動作，即係啱啱我講就係呢個，譬如呢個就 Epic 佢就係真係攆 Steam， 咁呢個動作就係屬於啱啱我講嗰種呢個可疑行為。如果係譬如啦，我之前用 Cup Sky 嘅話咧，佢係會 ban 你，佢會直接出彈警告出嚟，咪有個咁嘅可疑動作，你俾唔俾佢放行？當然咧，其他比較全面少少嘅防毒。都會有，因為呢個動作好有機會係一個病毒行為。咁當然啦，譬如啲修改器啊、外掛啲諸如此類， 都會有嘅，所以佢屬於一個高風，屬於一個高風險操作，但有機會係正常 flow 出嚟嘅，所以有啲就會出警告，有啲會有啲就 ignore 佢嘅，有啲係唔會理呢啲行為嘅。所以因為咁咧 ，PC 端相對嚟講咧就比較會點講，比較多有人有比較多容易有警告。其實最重災區係你哋手機。而重災區係重災區，當然係 Android 啦。大家都知道 Android 啲 app 係冇網管嘅，即係 Google 嘅上架基本上咧係沒再管的。即係當然啦，你 Apple 嗰個亦都係其實都俾人都爆過唔少嘅。即係 相對嚟講，即係有比較下啦，就相對 要做有執過下，但係三不時有漏網之魚嘅，因為佢個檢測其實都幾 hea 下嘅，即係佢種檢測法，佢種審核方式係其實都幾，因為佢審核量大，所以佢有時就漏網之魚係三五不時出現嘅。咁唔一定係關呢啲嘢，但係如果你係存取一啲奇怪嘅東西，而且因為 Apple 或者 iOS 啦，佢本身喺根底上邊啊，就比較少權限放俾你啊。比較少權限放俾呢個嘅，因為有啲 app 如果你 root 咗，甚至可以攞到好高權限，佢係甚至會可以攞到好高權限。有樣嘢亦都有啲調翻轉啦，係如果你 root 咗，佢會唔俾你開啦。即係佢可以偵測嘅嘢多咗好多，佢可以攞嘅資料都多咗好多。呢個係正式上架允許嘅，正式上架嘅 app 去允許嘅。而 iOS 有啲地方有啲底層嘢、有啲核心嘢係唔會俾你做嘅，尤其是少。會俾你去攆其他 app 嘅資料，其他 app 嘅資料我記得好似係十啊 ，iOS 十定九左右先開始放俾人嘅，即係佢係有放多咗個權限嘅，不過就其實放得遲放得少，而且你如果一個 app 要攆另一個 app 的話咧，除非同公司，如果唔係咧，佢就會要求你去俾個授權，去即係問你嗱，佢而家啊 A app 要攆 B app， 你俾唔俾佢攆啊？唔俾，即係你嗰陣時有個選擇。唔俾咁咧，呢個佢個咁嘅樣。但係一旦我唔講揾呢類啦。如果係攞內部的話，一旦上到架的話咧，其實個冇網管程度咧又調翻轉，即係對玩家層面嘅警覺性咧，其實反而仲係少過 Android。因為 Android 你裝 app 的時候咧，其實佢會彈翻出嚟，佢會彈個 list 出嚟。呢、這個 app 要攆啲咩權限，你俾唔俾啊？通常啲人黑埋眼俾嘅。就係我係會睇嘅，因為佢相對嗰條賣身契嚟講咧，其實好短嘅啫。其實加埋都係最多係十幾行。如果一隻 app 有十幾行嘢要我睇的話咧，我係好可能會叉 Q 咗佢。即係唔係我懶得睇，而係你攞咁多 app 做，攞咁多權限做嘛？ 通常iOS 通常就咩？通知，即係問你收唔收到通知，攞鏡頭，攞麥係依三樣嘅啫，多都冇啦。 iOS 佢其實咧，俾你去審核嘅權限咧係好少嘅， 甚至連通訊錄都少，通訊最多都係會攞去通訊錄都係得WhatsApp 啊、Line 嗰兩三件嘅啫，多都其他都唔俾你攞嘅，即係有啲懷疑就係佢都有嗱，喂大佬，你 app 做乜攞通訊錄 ？Apple 已經批你噶啦 ，Apple 喺呢方面咧就管得幾嚴啊，相對嚟講。 嗱，佢點講啊？可以用嘅就係、是。可以取用嘅有Siri 個搜尋啦、位置啦、通知啦、麥個圖片、相片，包括影片啦嚇。應該係呢扎噶啦，我印象中唔係，其實唔係好多，但係其實仲有啲佢係冇講到嘅，即係可以仲有呢個日曆、通訊錄、提示事項、藍牙、語音識別，唔同 Siri 係分開嘅。咁啊，應該係媒體呢、這個運動與健身控揭係應該咁多啦。 嗱，佢攞唔多，其實 iOS 佢 Apple 咧放佢俾第三方，所以啲人就話就係喂 Apple 攞自己咁多嘢，你放出嚟咁少。 係因為佢咧呢樣嘢，我覺得係 iOS 係比較人性化少少嘅，因為咧iOS 佢係講緊你裝咗先裝咗佢俾唔俾你？你後屘你俾唔俾佢放行？第一，你係可以試，你可以裝完之後先決定俾唔俾，亦都可以隨時切換俾定唔俾嘅。因為好簡單 ，Telegram 係要開麥，佢係會攞你麥嘅，因為你有語音通訊噶嘛。但係我係熄咗佢嘅權語音權限嘅，因為防止我唔小心撳咗嗰個錄音掣，然後轉咗段錄音出去。即係如果你個動作 絕對係多於我需要去用語音通訊呢個。即係我重複一次啊 ，WhatsApp 唔好再用語音通訊對俾人啦，冇 friend 做 嘅。呢樣嘢好嘅就係因為本身咧，佢就係你撳，例如話我 WhatsApp 咁樣，如果我開咗個語音咧，佢問你。你可以開個音著啊！ 彈呢嚿嘢出嚟，咁就唔會誤足，然後傳一段分成分鐘嘅語音出嚟。如果你真係傳咗出去而你冇發現，就會有即係你個 face 會孖叉你。傳個分幾鐘冇任何冇任何聲嘅語音嚟，你再搞乜春啊？無言電話，即係如果佢仲會屌你的話，都還好啊！即係 我覺得 friend 都唔會屌你嘅。 即係咁啊！即係會咁啊！即係呢個應該係活用啦，你可以活用呢、這個，但係當然亦都係。我是想用这个 app, 但我不想给他用我的，因为他通常情况下为什么他要拿你的相机啊，因为他真的要拿你的，即是要帮你影相最长的 AR 那种啊。为什么要拿你的相片啊，他要将你他要将你相将他 cat 到的相车到的相放到那里，你读全写入个相片环，他都要放权限给你，他要做这个动作，所以他要跟你拿权限。那你可以这一刻给他。呢一次我知道我是需要的，所以我俾佢。下一次我冇咁嘅需要，我咪唔放俾佢咯。而且你可以试埋唔放俾佢的话，你个功能系咪正常使用嘅？而 Android 呢边咧就比较独啲，即系佢就系装 app 嘅时候问咗你，系佢系其实好列得好清楚嘅。其实佢嘅列嘅嘢系多好多嘅，佢所列出嚟嘅项啊，佢攞啲乜嘢嘅，佢系项数系多啲嘅。先講唔代表 iOS 唔放，即係有啲嘢咧喺 Apple 審批的時候就已經放咗噶啦。嗰啲就係你玩家冇得控制嘅，即係使用者冇得控制嘅。你係而且甚至你唔知佢會唔會攆，會攆呢啲嘢。咁但係 Android 嗰邊就全部列曬出嚟。咁但係佢係列曬出嚟，你俾一係俾係唔俾，一係要摸就俾曬佢，要摸就拉到。咁我覺得呢、這個 其實係可以揀嘅。 佢後尾你可以後尾識翻佢噶嘛？ 唔係後尾，你其實而家 Android 同樣裝 app 話俾都好咧，第一次開 app 會問多你一次，逐樣問，你去逐樣去安排，俾定唔俾？ 因為我之前裝的時候，佢會走去想問我。 哇！咁好咁小心啊！一次問曬你啊！通常我因為 iOS 就係你用邊樣嘢，佢問你一次。你都就如你唔好，我唔问你嘅。 唔系噶，如果你 Android 呢边你答咗唔俾佢，下次再攞问多你一次咯。啊、不过你答咗俾佢，下次咪当你俾咪唔再问咯，就咁简单啫嘛。 佢会不断咁系我因为我其中一只 app 其中一只 DMM 嘅 game 啦，佢系每一次开佢都要问三次俾唔俾，佢我俾唔俾佢去攞个相机镜头？ 唔俾。 乜你攞相机又嚟把乱啦？即係一隻 game， 你又唔係要影相，又唔係 AR game， 唔係成咁，你攞相機就擺喺度。但通常咧，我見即係係可以玩隻 game 先啦。如果一隻 app 啦，如果一個有啲咁奇奇怪怪嘅要求的話咧，我係會直接唔裝佢嘅。而 iOS 咧就係會，如果你個 app 有啲咁樣嘅奇怪要求，即係一個冇相，譬如啦冇相機相關嘅 app。而走去攞相機，佢直接會唔批佢上架。而如果俾審批嗰邊發現啦，如果佢冇發現，咁就審批失職啦。係有試過嘅，有試過噶。呢啲因為人工審核嘅呢啲嘢就真係好難講嘅呢啲。即係咁，佢就會去嗰邊咁樣。 實有漏網嘢咁樣嘅咁多。 但係點解我通常見到十幾個我就會叉咗佢啦？第一。除非呢個嘢係無可代替的，咁我玩隻 game 咁係冇錯，其他 game 可以代替，但係我要玩呢一隻 game 啊嘛。但如果係譬如我要巴曲嘅 app， 當然我知而家唔需要，即係譬如啦嚇，我要嗰啲工具 app， 咁我應該通常都大把代替品噶嘛。咁而通常我會選擇同類型嘅最少攞最少權限嘅 app 去攞啊，即係唔係我俾唔俾佢嘅問題，而係佢。既然佢攞咗我咁，佢試圖攞咁多奇怪權限嘅話咧，我覺得呢只嘢就有啲蠱惑咯。即係好，即係都係嗰句，你如果一個掃巴曲嘅，佢同你攞相機係好正常嘅事啦嚇，因為你唔開相機點掃巴曲啊？咁呢個係一個合理嘅要求權限要求啦。咁你攞通訊錄做乜咧？即係有啲 app 咧係好中意攞你通訊錄同相機啊！我發現 Android 係好多啲咁嘅 app。是会无啦啦同你攞去攞通讯录同相机呢样嘢，最奇怪呢两样嘢，亦都系最常攞呢两样嘢。一只即系如果你唔系相关的程式，你系唔 完全不需要拿這兩樣東西，而最常見他們拿的。那其實他們是做什麼呢？其實又很簡單，這個就回到一隻 App 到底怎樣賺錢 的問題上面。那這隻 App 怎樣賺錢呢？即如果你不是一隻貨金 game， 或者你的貨金不是一個非常重比例的東西，即譬如那些、純粹去廣告那些，其實 個貨金率其實很低的，即免費 App 但是裡面有這個付費完全版，而個完全版純粹去廣告那種這種，其實它的轉化率非常之低的。你靠那塊東西，除非你真的個基數非常之大，如果不是你靠去廣告或者靠廣告收益而獲得利潤呢，我先告訴你個數是非常非常之低的，低到是一個怎麼說，我有不可以叫主導的參與過一個應該是 萬做單位下載量，其實不少的了， 以 App 來說真的不算少 的 App 的項目，而裡面是有廣告的，個廣告收益低到什麼程度呢？我記得好像一個月好像是個幾美金一個月個幾美金，哈哈上咖啡都不止了即是我營運住那塊東西都不止這個數，即是不是說人力物力那些東西，我開著部機的電費都不止了，大佬 廣告其實不賺到錢的， 我廣告真的不靠得賺到錢的， 尤其是當你開發遊戲的話，你說一些小 App 佢集廣告，佢收成本唔多啫，一條友咩個人把錢都唔包，冇所謂啦。一隻 game 唔得啊，一隻 game。 即係如果係你 app， 我唔講下由 app 度計啦。如果隻 app 你其實通常免費 app 咧，我見最容易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反而係呢、這個贊助。啲人覺得你隻 app 好用，就真係走去贊助你。雖然我哋冇收到啦嚇，唔知因為唔好用定係咩啦，呢、這個唔關我，呢、這個係關我的事嘅啫，但係唔係重點。好少會可以由廣告攞到收息，除非你係一隻啲幾百萬人啊、幾十萬人用嗰啲嘢，幾十萬人用緊啦，真係使用中啊，唔係下載數啊，唔係嗰個下載數啊。即係咁嘅程度嘅 app 咯，咁你可能真係可以由廣告又純收益。不過通常咁樣嘅免費 app 咧，佢嘅捐贈啊，佢嘅捐贈數其實都唔會唔少嘅。咁呢個就係佢嘅賺錢模式。OK， 呢、這個啱啱話廣告唔大賺錢，呢、這個捐贈真係好睇你品質如何，因為唔係。因為呢啲純粹出自自愿，亦都好睇你嘅使用者人群嘅。如果呢個使用者人對象人群係亞洲人為主的話咧，咁唔好意思，你嘅捐贈數一定係少噶啦。即係唔係寄出嚟是呢個文化風氣嘅問題。啲鬼佬比較多會係話：，我用嗰隻免費嘢好好用喎，咁我要捐贈一下啲，即係我想要俾錢俾佢，俾翻個作者回饋翻佢。呢方面亞洲相關係日本仔比較有呢個咁嘅概念嘅啫。即係其他國家都比較少呢種咁嘅諗法，都係免費嘅，咁啊免費咪幾好咯，就好少會再進一步去話去捐俾佢哋。好啊，咁捐贈唔係路，廣告都唔係路，咁內購就唔一定得嘅，即係有啲 app 就好難做外購，都係除咗去廣告嗰個所謂嘅付費牌都唔係好賺錢嘅，老實話你聽，即係佢個定價唔可以提高。咁既然都係冇，咁佢啲嘢點樣賺錢嘅咧？如果你有翻咁上下使用者數，有翻萬幾嘅，有翻咁上下使用者數咧，你就可以收集你嘅用戶資料，然後將啲資料賣出嚟。你嘅用戶資料其實係相當之值錢嘅話，你聽一個先講唔係我主導啊，唔係主導做咁多事，唔係我參與個 app 相關，但我知道行情。但係一個有你本人嘅姓名、電話及再多一個關鍵的。關鍵的個人資料，咁樣嘅，唔係關鍵資料就唔係信用卡嗰種，即係譬如地址啦，又或者譬如地域 GPS 攞嗰個你出沒地域，又或者其他類似咁嘅嘢，咁嘅級數嘅資料，因為咁樣一 pad 嘅資料咧，一個人大概值一蚊去到七蚊美金，最值錢可以去到七蚊，視乎你個 account 點講嘅資料嘅質量啦。有幾高，平起嚟就大概一蚊，都可以買到一蚊美金左右嘅一個人啦，即係你嘅資料，你係如果佢賣你嘅資料嘅話，係會值到乜嘢？咁如果我賣到50,000個人嘅資料，咁就係幾萬蚊美金嘅錢，我就當係最低階嗰種幾萬蚊美金。而一個開發者，如果你個人開發者嚟講咧，咁啊算係幾和味噶啦，咁啊 數埋幾廿萬，咁你夠夠你食一兩年啦，最少都係咪？即係以一個 app 開發嘅週期嚟講，算係咁噶啦。如果你可以去到呢個程度，所以有好多啲小型 app， 唔一定係個人嘅，可能係小公司，甚至有啲咁嘅偷雞摸狗嘅 app 咧，最唔做埋啲乜嘢？點解？因為最好賺 app 去最好賺嘅就係呢一樣呢個行為。以我所知，開寫 app 最好賺唔係貨金，唔係成。因為你要引到人貨金去到一個商業規模的話，其實你抌落去的錢可能非常之巨大，即係唔係一個小型工作室或者個人可以做得到的事。 但你賣人啲資料咧， 只要你幾百筆都好啦，好似一筆一兩筆佢就唔得嘅，我唔可以賣我自己個人資料去嘅，好似唔得嘅。哇！佢好似段百段千計嘅。 咪咁啊！又好簡單。你一萬，你萬人 download 只 game， 只要你十分一即係100%嘅數一百分， 唔使1%，因為你攞只 game 的當下，你就放埋個權，你就好有可能放 Q 埋個權限俾佢，佢會攆埋你啲資料噶啦。所以點解而家啲平台兩邊平台都會越來越去杜絕呢個咁嘅情況，就係講緊佢呢個情況其實幾嚴重嚇，不過就好多人唔知咁解啫。咁就佢只要攞到人，我唔使多啊，我就當一百好未？我就當 game 得100個人 download， 我先話咧，其實有唔少 app 100個人唔到嘅，即係你睇政府審計處，你又見埋唔少噶啦。即係雖然我都有參與過100個 download 數都唔到的，即係好似內部 download 就 download 咗十幾個，最後得50多個。OK 啦，呢啲語嘢唔講啦。咁啊，佢可以我當你100個，100個即$100，即係你話係咪好賺？肯係唔係嘅，但係都不無小補，因為我有機會可以博幾百個上1000個啊嘛。即係對於一個小型開發者嚟講，呢個係一個非常大嘅引誘嚟嘅。而且如果我攞資料挖得夠深，即係點解佢哋就會攞相？嗱，好簡單，嚟攞你通訊率就好簡單嘅啫，因為好簡單，你嘅通訊率好有可能由你本名，有啲人係會寫落去嘅，亦都有可能有你朋友的名。有時你自己唔會寫自己嘅名落去，但係你嘅朋友你真係寫佢本名落去。我見過咁樣，我見唔少啲咁嘅人，尤其是阿媽輩嗰啲，阿媽輩嗰啲就真係最常黐埋眼篤落去嗰啲啦，黐埋眼撳揾佢嗰啲，即係然後就然後佢會攆佢會，因為攞咗你通訊咗，就好有可能會攞到呢類咁嘅資料。咁就唔係講緊你 download 數幾多啦，咁我可能我 download 一個人揾開咗我可能攞咗佢個 list 入面可能成百人資料咯，可能有100個資料咯，咁就100人噶咯，咁佢就進帳幾百成百蚊美金噶咯，幾百蚊港紙噶咯，係咪好和味咧？嗱，唔係鼓勵你咁樣做啊，即係不過首先就係賣資攞資料，然後賣資料嘅動作係真係幾好賺。即係呢啲老實講黑心錢嚟，呢啲，因為你應該話賣個人資料。雖然呢兩咪黑心錢我哋熟悉嘅嗰啲公司都俾人踢過幾單出嚟啦嚇。即係點解到而家為止我都係唔申請個人八達通，就因為咁。即係呢個 Sony 都Sony 就唔係賣，佢就係俾人掟出嚟嘅。但係呢類點解啲黑卡會咁嘅咩啦？唔係佢哋咁正義，唔係成好多時都唔係咁正義咁成嘅，好多時都係其實佢係攞嚟賺錢嘅，將你嚿嘢攞去地下暗網嗰邊走嚟賣，係真係所謂都市傳說嘅暗網，其中一樣流通嘅就係呢啲咁嘅嘢。我唔知最終嗰、那個我所知嘅行情係咪真係賣去暗網，我唔清楚。不過暗網有流通嗰啲咁嘅嘢嘅，呢個係事實嚟嘅。而且轉一轉手之後，好似俾咗幾美金添，即係唔緊要。總之就是點解啲 app 會咁 Q 中意去攞？咁啊，攞通訊率第一就第二樣，就係點解要攞相機咧？即係嗱，我哋之前好似好似係 OPP 咩啊？即係步步高嗰間公司出嗰隻手機嘅，唔係OnePlus 定係咩啊？總之我唔記得係 OnePlus 定係佢同一間另一檔啦。即係總之佢出咗隻鏡係點講啊？因為佢而家要講呢個平佔比啊嘛，正面嗰度話佢唔想個前置式鏡頭隔壓咗個位，因為前置式鏡頭要摸就變咗 M 字壓，要摸就係會攞咗一條線噶嘛。佢唔想咁樣做，但係佢又想有前置式鏡頭，咁部機啊手機點樣做啊？係中間彈過好似嗰啲以前嗰啲點講啊？嗰啲多功能筆盒啊，記唔記得以前 N 年前嗰啲，我唔記得啦，撳嘢彈個筆跑出嚟嗰種咧，彈個鏡頭出嚟，咁佢咪可以唔 佔咗個屏個畫面嘅情況下，又可以有斜置鏡頭。但係呢樣嘢個意外功能就係咧，因為你都知道嗰只係中國手機嚟㗎啦嚇。呢、這個設計真係非常破天荒，即係非常之好用。我真係即係唔因為出生啊，佢真係呢個非常好嘅嘢。唔單止係喺個啱啱呢個入邊嘅作用，佢本身個設計都係非常之好嘅。呢、這個好少賺大陸啲嘢嘅，你聽下啦。咁佢仲有另一個意外用途就係咩咧？嗰啲攞嚟偷影相嘅 app 全部無所遁形，因為佢嘗試偷影相嗰時候，你就會發現啲鏡頭無啦彈起嚟。因為如果佢又都唔可以操縱到佢唔彈起嚟，就算佢物理上可以令到佢唔彈起嚟，然後先去影，你都係一隻差片，因為鏡頭未彈出嚟啊嘛。咁結果就會變成 依個係M 字格相機出現之後嘅一個 即係意外地破，即係意外地點話唔係破咗啦，係現呢啲咁嘅偷雞摸狗 app 啦，通稱叫佢哋叫偷雞摸狗 app 啦，全部無所遁形。咁當然你可以淨係唔攞相嘅，又或者係因為app 方面嘅反制其實唔難嘅，不過就如果你冇呢個方面嘅反制，你就會無所遁形啦。因為好簡單嘅就係。因為彈鏡頭嘅係嗰幾部有限數嗰幾部機嚟嘅啫嘛，佢唔係一個潮流嚟噶嘛。咁我咪將啲彈蓋的全部都全部都屏蔽曬佢咯。即係首先偵測部機係咩型號，因為呢個型號係一個正點話要求知道部機嘅型號一個正常 app 必定會用到嘅功能。因為有可能會因為咁因應機而調適佢個解析度啊、功能程度啊，諸如此類呢啲嘢，所以這個係必須要俾 app 知嘅，係一個正常嘅功能嚟嘅。我知道係呢幾個彈鏡頭嘅機，我咪唔做咯。我 set 呢個客，我 set 呢幾個客冇乜所謂，唔相。如果呢樣嘢唔係大流行的話，係冇乜所謂嘅。OK， 咁仲有一種就係褪蓋式，褪蓋式即係而家真係好少見噶啦，係以前仲係登峰年代比較多見，即係褪個蓋係褪出嚟嘅，個鏡頭就喺褪出嚟個突出嚟嗰部分，嗰一種一樣都可以，嗰樣你都係可以喺佢褪出嚟嗰下先影相，而你係唔會覺嘅，因為佢冇咗呢個動作，個動作係你自己做噶嘛，你褪出嚟嗰下噶嘛，咁佢順便攞出嚟影，你係唔會覺嘅。佢點解佢影完你相之後咧，就會可以攞嚟做呢個人工 AI 分析？你幾時做緊啲乜嘢？佢仲可以同時分析你後面做緊啲乜嘢噶嘛？你幾時做緊乜嘢？同時間你有鏡頭望緊啲乜嘢？咁第一可以攞嚟分析咩？第一佢哋個樣，因為前置鏡頭，佢通常攞嘅攞前置式鏡頭。第一你就好有可能會睇到你使用者當下個樣啦，個表情啦，因為可以掟上去 server 度分析嘅。你當時做緊啲乜嘢啦？你身處嘅環境，因為你。GPS 我可以申請你的地址啫，你當刻係喺個寫字樓啊，喺呢個屋喺你屋企啊，係乜嘢你唔睇唔到噶嘛？可以由相到去判斷，佢會攞到啲資料，仲有佢仲有類似，仲有類似嘅嘢，仲有截屏 cap 你，仲有你畫面嗰邊嘅圖，你當刻你個手機嘅嘢好似好似個360全家桶啊，唔係好記得。即係呢個，我覺得360全家桶呢個名字真係非常之正，呢、這個名改得非常之正。咩嚟嘅？首先大家應該知咩叫全家桶啦 ，KFC 嗰嚿啊，即係360就係、是大陸一個品牌啦，軟件品牌啦嚇，佢入邊有旗下好多 app 嘅，咁好多應用程式嘅。通常咧，你裝一個咧，佢就會招曬全家過嚟噶啦。所以點解叫佢全家桶呢？就係、是、兩樣嘢。第一就係裝一個佢就冚家嚟曬，呢個第一個層面嘅。呢個第二個就我個人解釋嚟嘅。冚家嚟曬之後，入面嗰啲都係咩啊？都是辣雞、辣字，都是垃圾。OK 啦，呢個360全家桶就其中一隻就係佢係會好似每三分鐘就會 cap 你個畫面一次，然後上傳去北京嘅某個 server 度。嗱，我再重申一次，係北京嘅某個 server， 我唔係話去中南海啊。即係我冇講過呢啲咩説話，即係雖然我哋動物認為應該唔係嘅，老實講，啲人話驚啊嗰啲嘢，仲有之前華為手機都好似俾人爆過嘅，仲有小米都爆過嘅，即係總之你熟悉的品牌要麼爆咗，要麼準備爆，呢啲真係呢啲通行行為嚟㗎啦，老實講，即係 公司有公司做 ，app 有 app 做，去攞你啲個人資料，攞翻去分人。點解 app 就比較少 ？app 通常就攞你啲資料，然後賣俾嗰啲公司。咁手機啊，通常自己做嘅，通常自己攞完之後就好嘅就所謂嘅產品體驗改進，啊、真係幾好聽啊！即係簡單講就係、是、我知道你幾時。你嗰陣時咩情況下你會唔開心用嘅 app 用到你媽媽聲，又或者係知道你幾時用會你幾時喺度做緊啲乜嘢，你喺邊個位置度會做，會開啲咩 app， 佢會有攞啲資料之後，佢會可以準確地分析嗰啲嘢，即係等同於 Google 其實係攞緊你呢啲資料嘅。當然其實佢係問過你嘅，雖然我諗好多人黑埋眼都係接受。咁係你嘅事，唔關我，即係佢係有問過你嘅。咁而啱啱我講咧，通常都唔會問你，或者係放得好隱晦。咁其實老實講，Google都唔係放得好明，都係話佢嘅要求都，佢現在就因為歐盟嘅新法規就要呢個所謂主動式啦。啱啱好似呢個新聞有提過，而家再提一次，咩叫主動式允許咧？就係講緊嗰個嘢要你做某啲動作。去允許而不是默認或者打包成的，即是什麼叫主動式動作，即是譬如他彈出來說現在我要使用你的相機的權限是否允許，那就叫做允許，即是現在我要攆你的 cookie， 那你是不是給是 I agree， 這個第一你不可以預設它是剔住的狀態然後放在下一步，這個狀態是不屬於主動式允許，你不可以捆綁式，即是在一個大 rules 之下他去剔，這個不算是主動式允許，即你不可以是彈個視窗出來我們現在要進行了，如果你不認即你不允許的話就熄了 app， 這個有很多 有些 app 的使用權是這樣用的，不屬於你現在歐盟的新規定是必須要主動式允許，是你不可以這樣做，你要選你要有個地方，你如果你彈視窗出來的話你要選接受或者拒否，明確的接受或者去否，而有些 app 咧，有些 app 或者網站都好啦，都會嘅。我彈個線出嚟，我而家要攆你啲資料啦，俾唔俾啊？跟住我而家要攆嘅，將你下邊睇一個好字。我其實呢只當年係經常見啲咁嘅嘢，而家就基本 我反而未見過。 而家絕跡曬啦，基本上係 iOS 印時依用咁嘅 iOS 入邊啊，網站啊， 網站都少啦，網站我而家基本上咧管得嚴咗就咩？連 cookie 佢都叫都問過你先，先可以收你。 就係歐盟條法規上 好嘅，其實好事嘅。 上年開始生效嘅，所以佢就係因為啲人太多轉流動嘅行為，所以佢出咗個咁嘅法規，就係明確地禁止你講到明明白白邊啲先屬於，定係我唔記得係點樣，我唔記得法規係到底係邊啲唔屬於主動式，定係邊啲先屬於，應該係後者嘅。即係佢要講得明點邊啲先屬於係主動式允許，而且你必須要經過主動式允許先可以攞個人資料，攞使用者嘅個人資料。呢、這個當然啦，有啲人係視法規如無物嘅，尤其是呢條法例只適用於歐盟，歐盟嘅國家及呢、這個有呢、這個歐盟嘅成員的公民會服務佢哋嘅 app， 佢哋先會管。而且佢哋管亦都管唔到，佢哋可以對佢哋嘅佢歐盟外嘅公司開罰，但係佢只要唔踏足你一步，佢係可以 ignore 你嘅罰款嘅，即係我記得係罰款嚟嘅都係。咁你對你諗下對啲小型啲偷雞摸雞嘅小 app 嚟講，啊歐洲我一世都唔會入去嘅咯，我一世都唔打算踏入你嘅部分。所以點解有啲 app 咧去打入世界市場的時候咧係要改名啊，要換包裝啊，要成啦，即係有機會係因為咁啊，我唔肯定啊，呢個推測嚟啫，即係就可能係因為有咁嘅原因，有咁嘅元素在於啦嚇，咁啊令到佢本 app 做埋啲污糟邋遢嘢，同佢個新名冇關，冇拉楞，同佢國際版冇拉楞，咁你就唔可以過埋嗰邊，即係我可能係咁嘅情況啦，唔緊要。即係，所以我哋呢個咁嘅狀況，其實咧就出現咗都幾常見嘅。老實講，真係一啲都唔係新聞，一啲都唔係新鮮事嚟嘅。攞敵對資料又好，攞玩家本身嘅資料都好啦，甚至攞我調翻轉講啦，你攞敵對嘅資料咧，反而係比較合婆車少少。老實講就係，即係你合唔合乎道德另一回事。 即係最少其實好有可能你真係改進緊你嘅嘢。 咁事實上有需要嘅，因為有時你啲 app 咧太多 bug 嘅話，你真係要佢你要直接幫佢攞嘢去改進嘅。呢樣嘢我覺得可以接受嘅。 可唔可以接受就睇你。 可以咪睇你信對嗰間公司信唔信得過？即係你話 Facebook 就冇 Facebook 信唔過，但如果一般嚟話，好似我跑步 app 咁樣。佢個跑步 app 撳鬼死咗 bug， 你唔俾佢去對翻嘅話，佢幾先走翻好啲 bug 啊，大佬？ 啊，即係有時係調翻轉嘅，即係有啲 app 我係第一個信任佢嘅，同埋咩情況下，我係寧願俾多啲資料佢啊。你集集執好呢啲嘢，大佬唔該。 冇錯。 咩資料？即係你啲所謂資料我俾曬你啊，唔緊要。你因為佢入邊有都提到佢嘅收集係匿名嘅，乜乜七七。 即係講就 Apple 每次你iOS 大家佢唔係即係。大更新 1.0 1.1.0 版啊，唔係嗰啲四版曬0.1几0.几，但係更新稍微大啲更新，佢仲 update 完之後都話俾你知，俾唔俾知 Apple 啊？依個一個啫，依個一個，即係第一個就係俾唔俾知開發者分開啊 ？Apple 一個係獨立嘅，開發者有一個嘅，通常我兩個俾嘅，唉執啊！ 即係仲有呢、這個用戶改進體驗呢、這個。Google 會有呢、這個我記得 Chrome 你係 Google 啦嚇 ，Firefox 都有嘅，即係佢會走嚟問你，你哋好似 Skype 都有嘅，即係總之大少少嘅公司都會有啲咁嘅專門部門走去問你，你會唔會接受我 Skype 都好似都有，會唔會接受我哋將你嘅資料掟上去 server 度啊 ？Windows 本身都有啦，即係佢會問你啲嘢，佢俾唔俾你？跟住，如果佢呢啲嘢會用於改進隻 app， 咁嘅情況下，我通常都會俾嘅。即係某啲情況我唔會俾嘅，即係手機上面我唔會俾嘅。主要係唔係話安全問題？唔好意思，我個 pen 咧好細嘅啫，即係我唔想我個 pen 好細，部機好舊，我唔想佢有啲運算同埋呢個嘢去阻礙咗我已經夠無力嘅運嘅機啊！我隻 app 唔係我隻部機已經夠到，你隻 app 會跳 app 啊，大佬！你仲要再要食多啲資源走去分析，我仲要仲頂得你順，即係嗰啲我通常唔俾嘅，就純粹因為我心有餘力不足。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佢另外要攞我權限，我就通常首先假設，即係係咁啊，因為世界偷雞摸狗，我首先假設咗啲 app 有可能會偷我啲嘢先，所以我要睇佢攞我啲乜嘢，所以我係冇裝過任何通訊率相關嘅嘢，因為通訊一定要俾佢。如果係通訊率相關，即係啲咩啲咩第三方啲點講啊？第三方啲行事力啊，有啲乜嘢噶嘛？咁嘅 app 噶嘛，佢會提醒你乜乜七七噶嘛。我點解唔裝嘅原因就係因為我一定要俾個通訊率俾你，咁樣就 通訊率相關嘅 app 你唔裝 啊？我咪入佢， 我你唔裝點啊？ 即係本身都夠咯。我 咁 咪啊， 咁有咁 WhatsApp 同 Line 咧，你用緊嘅？ 有咩一定要嘅呢樣嘢？你唔用佢嘅話，你好，因為佢根本就 係 WhatsApp 同 Line， 我係唔俾佢攆我通訊錄嘅。 哇，咁 係可以咁樣做嘅。 哇，咁好難用嘅喎。 係好難用嘅，冇問題嘅。因為 WhatsApp 本身可以獨立加人嘅，佢唔一定要攆你通訊錄，然後攞人嘅。Line 都係嘅，佢係可以唔俾嘅。Telegram 我俾，因為佢 Telegram 佢可以攞， 咁啊即系俾过咯，即系唔系唔装咯，即系我唔系讲紧你俾唔俾。 你听埋我讲，因为装嗰一部，因为佢个装系好低啊，我装嗰一部机咧，而家已经俾我封印咗噶啦，嗰部机我系唔会用嘅，我系没有再用的，个电话 number 都系没有再用，个 number 系储值卡嚟嘅，由嗰个储值卡系攞唔到入嚟。 即系咁似啲即系造反发嘢嗰啲太空卡、太空机咧，话你都好安全喎，嗰只 FBI 未捉到你啦，系未捉到啦 吓。即系又唔关 FBI 事嘅，不过唔紧要。即系佢咁情况，因为咧佢往后咧，我就只要去由嗰部机度攞个授权码，即系咪嗰个核对码。就可以喺個新機上面做嘢啦。其實所以所有新機都唔會攞到我呢個權限嘅。當初放佢權限係因為佢一定要我攞呢個權限先俾我裝，因為佢第一次嘅。 但你又話過，如果要喐，你都係唔會裝嘅。 我要睇佢攞嚟做乜，因為佢第一開始 就係咁嘅，即係你其實係會裝咯。講到咁乜嘢唔裝嘅咩？ 佢第一次登錄係一定要打個電話俾我啊！ 唔係我明啦，但即係你講到係喐，你通訊就唔裝咁啊！頭先講，咁而家你都裝咗啦，即係唔係唔裝啦？ 佢實際上冇喐到通訊啊嘛。 喂，唔好喐唔喐，即係你係講唔裝，即係搞清楚先，唔好偷換概念 ，OK？ 咁啊，總之就係呢類咁嘅情況，其實如果你高警覺性少少啦，其實好多時你都可以避免嘅。當然你會有好多啲唔方便嘅嘢。啱啱講 WhatsApp， 如果你唔俾佢攞你通訊錄嘅話，你兩邊同步唔到嘅話，其實會好多麻煩嘢走出嚟嘅。不過就算係可以揾可以接受嘅麻煩程度，你要私隱就一定要代價。呢、這個嗱、老實講啊，馬雲講咗句咧。就好亂硬意，呢個係真係好硬意，應該係馬雲講嘅，好硬意啊！中國人係願意用呢個隱私換方便，呢、這個嘢真係好 Q 硬意，難聽個粗口，好多嘢都難聽過，不過冇反正好多嘢難聽緊粗口噶啦，唔緊要，句嘢真係好難聽，但係呢個係事實嚟。不過當然佢呢句嘢我就會第一個樣反應就係、是，好啦，你嘅中國用戶，你嘅主要用戶對象交咗好多隱私嘅話俾你啦，換咗啲咩方便啊？兩者不成比例。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在中国人呢在中国是这个是一个叫做用乜嘢换都得嘅中国人是冇所谓嘅唔呢个你唔喺中国 人。其实就搞笑啦个问题如果就是中国人呢 全世界 都是啦。 我刚刚不是说隐私换方便向来这个是恒久的事实。即是很简单,Google 都会走去问你这个是不是你屋企,Google 你。 我说问不是屋企啦即是很简单就是你今时今日。你好多時講緊你可能即係上網買完機票，你就已經可能彈咗啲廣告會提你訂酒店嗰啲，咪就係因為你賣過隱私，佢知道你個使用，咁你係咪覺得好方便啦、 啊？有 咁你個隱私有冇俾人攞咗啊？ 有時的確好方便嘅，即係譬如嗱，我舉個例子，最簡單嘅情況就係 GPS 其實係點講？你等於你嘅行，你嘅 GPS 記錄等於你嘅行蹤，甚至比你自己更加清楚。你上個禮拜去咗邊度滾？你仲記得咩？但係 Google 記得，即係佢係有問過你攞唔攞噶。不過通常你都要俾嘅，因為 Google 地圖攞唔到個 GPS， 你攞嚟做乜？當然理論上嗰度都仲用得嘅，咪普通 online 地圖咯，都仲得嘅。但係如果 Google 地圖冇咗 GPS 嘅話咧，咁佢其實佢90%嘅功能都廢咗嘅。咁如果你肯交出你嘅 GPS， 你嘅行蹤。咁你就會有個方便，就係佢話佢可以教我點樣行路，甚至會提醒我點樣翻屋企。即係如果佢會問你噶呢個位置係咪你屋企？如果你答佢係嘅話咧，你以後只要話佢聽我要點樣翻屋企，佢就會直接去話你聽你要點樣翻嚟噶啦。你可以直接問咩去查到嘅，即係佢會有啲咁嘅嘢，佢會甚至會係高，佢會提醒你，譬如。佢知道你邊度係辦公室啊，佢會問你辦公室，佢都會再問你嘅，都係你。佢問你嗰個係咪你嘅辦公室？ 我從來唔答呢啲嘢喎，從來。 如果你答咗的話咧，你佢有機會喺你出門的時候會話你聽，喂，你平時行開條路塞車喎，塞到死死實實喎，你要唔要改路啊？佢係識得做啲咁嘅嘢嘅，即係咁啊，其實好方便嘅。老實講，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你要交你嘅資料交得好多。你要交出你嘅辦公室地址，你要交出你屋企地址，你要交出你嘅 GPS 行蹤，同埋你嘅上班路線。 但係都係嗰句啦，全世界唔係入唔係中國，係全世界人都唔介意嘅。你冇聽到美國好多 突然間被排除呢個世界之外 嚇、啊，你而家先知啊？你太遲咗知啦。 即係有關 就 大多數人， 好似 Facebook 咁樣，佢成日侵犯隱私，但係佢咪一樣咁揾錢？ 啊、我覺得話你聽一個情況、就是， 邊人介意啫？隱私呢樣嘢， 呢個世界大部分人係唔知道有呢回事，剩翻知道嘅人入邊，大部分都唔太介意嘅一回事。仲有一部分人係正呢個意外嘅人，介意嘅人入邊又有大部分人係介意，但係允許咁樣做。而我亦都係就剩翻入邊介意，但係局部性允許咁樣做，即係好簡單。姑姑是有攞到我的 GPS 位置的，佢是知我而家坐咗喺个录音室的，冇嘢，点讲啊？因为呢样嘢个交换利益足够系大，我从呢度讲，我唔系话一定唔俾出去，而系我唔要俾得不明不白。 即系话就系喺日本旅行，你冇 Google Map， 你死得嘅大佬。你 使乜日本旅行？我喺香港都会挡晒路嘅，讲呢啲。 但系搞清楚。Google Map 喺香港其實唔太好用嘅啫。 我想問，最少我蕩失路唔會蕩到冇影。 我查開問一個同呢個醫務完全冇關問題，咁點超級咩成日蕩失路嘅咧？ 你唔係覺得超級識用 Google Map 喎、啊？ 識唔識用？我即係我話佢肯定唔識用 Google Drive。Google Map 識唔識用就應該 Google Drive 容易啲啊？ 等陣先，我要澄清搞清楚先，我已經講錯咗，唔好意思。先唔好問佢識唔識用，佢 佢知唔 知道 有 Google Map 呢样嘢？ 我觉得系知嘅， 知就知嘅。 我下次问一问 佢，知道有呢样嘢先。但系知唔知道手机其实有呢个 function 先？ 唔系即系放金嘅只手机。 譬如嗱，另一样即系譬如啦，KFC 由佢自己出咗个 app， 好快 ，OK， 我知道好快，唔使话我听。佢其中一个功能就系、佢会问你攞 GPS 攞嚟做乜嘢啦？话你睇附近边间分店。你最近嘅分店喺边度？呢个系对于个 KFC， 如果你用得到佢嘅功能，或者要帮到嘢，其实系非常实用嘅嘢。 沙包我就有用。 我突然间想叫鸡，或者系我唔一定系 KFC， 总之其他都系咁样样咁样啦。 诶，想要机嘅上一四一啦，唔好烦啦。 我冇听过你讲个咩一咩咩咩啲数字网啊，你冇听过我就听过一百。 你真系个好孩子。 即系。1895是但啦，总之佢如果我开个 GPS， 咁佢会话我听最近嗰个路。如果我唔开，我咪要打开地图慢慢揾，慢慢放大，慢慢揾翻现在我身处边度。现在我身处边度，我自己知噶嘛，对翻个 Google 地图。 你确定你嘅意思？因为记住，有好多人系开咗个地图都唔会知道自己喺边。 你啱啱讲嘢嗰时，啱啱冚咗我呢一句，对翻个 Google 地图。因为我有话俾 Google 地图我听我喺边噶嘛，咁我喺 Google 地图对翻个正中间，对翻佢嗰张地图，我咪可以攞得翻咯。即系呢个三人字有秒计啊！即系我呢啲咁规模去对唔系最绝对地规模啊！老实讲，我都系要加出资料出嚟。我都系嗰句，我只要唔系加得不明不白啫。即系其实有时我懒起嚟，我都系会临时开个 GPS 俾佢，直接开最近分店喺边度。因为佢系可以咁样，然后就可以喺佢个 app 度嗌埋嘢食，乜乜七七嘅。即系咁，如果我要享受呢啲方便，咁我咪要付出我嘅私隐。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交易嚟嘅。我觉得个交易只要我觉得合算划算的，我觉得唔怕俾嘅。但系问题就系现在社会好多时其实系第一系冇问过你嘅，第二呢个佢第二就系好多时佢哋攞嘅嘢系单方面利益，佢冇任何嘅回馈俾翻你。除非你觉得佢俾你个 app 本身嘅服务就系一个回馈，咁即系等于你睇电视其实有义务睇广告嘅，睇免费电视你有义务睇广告咁解啫。即係當然你可以唔履行呢個義務嘅，即係因為就係佢嘅製作嗰嚿嘢本身嘅 cost 代價就係睇翻個廣告。如果你個個人即係等於你上網站會要睇個網站運行，你睇翻個廣告係一個好合理嘅行動。當然你可以 AD 幫咗佢，呢個係你閣下嘅選擇。不過就係、你可以咁樣，你可以視為你嘅私隱係交換咗呢類嘅服務。咁但係我會選擇一啲唔要求我攞一啲非必要資料嘅 app 去維係嘅，無論係嗰個 app 本身自己蝕本去充人數又好，乜都好，我唔理。即係總之我會優先會選擇呢啲嘢，然後淘汰呢啲去暗地裏喎。甚至最難聽嗰句，你擺，因為有一種，我頭先講我有開 AdBlock 嘅。因为 AdBlock 唔只系讲广告，佢其实挡咗好多追踪网站。其实我主要系讲挡呢啲。其实个广告讲唔广告咧？如果某个站，我觉得佢系对我有益嘅，即系我觉得受益良多嘅，我系会而喺唔太阻挡我嘅情况之下，我系会开嘅，我系会开翻佢个广告，我咪睇下广告冇所谓啊。咁你都要认为人哋都食饭噶嘛？即系毕竟都算系半个 IT 狗。咁啊，即係曾經算係半個 IT 狗咁，即係知道人哋要食飯嘅，咁人哋開廣告冇乜嘢噶。但係你真係冇唔俾我知嘅情況下，走去攞我啲個人資料。 即係嗰句咯，聞聲喂， 聞聲得啩？甚至如果你係話我聽，我好撚窮，窮到要冇錢開飯，要攞你啲資料去換飯食。如果佢真係咁好用，而我就覺得即係抵嘅。我又唔係俾你咯，冇嘢噶，你講清楚咯，明買即係我嗰啲好多嘢真係明買明賣，啱啱都講過啦。我買呢嚿，我俾呢嚿嘢落嚟換取你嘅服務，甚至難聽講就係換取你嘅維你個 app 嘅維持。咁我都係一個買賣，你覺得值唔值得你嘅事？總之一個買賣，明買明賣，你唔好暗，即係你明買明賣就係買賣。你唔問就攞咗就叫偷， 即係好似我即係我其實即係類似係網台，即係而家網台咁樣，個都網台嘅月費啊，放咩都有噶。咁講真，如果中意你聽佢網站，可以嘅情況咪俾錢咯。 又或者係你話有啲嗱，唔係講啊，我哋先講我哋先此聲明，呢一刻及打前，我哋從來冇收過任何相關嘅利益，我哋歡迎有嚟啊！我哋 但係冇咧，冇玩啦， 講呢啲嚇，講笑啦。總之就係、是有啲尤其 YouTube 你會成日見啦 ，YouTube 嗰啲有啲會話會佢係其實收收收收收開錢嘅， 咁其實佢咪前面講咯，哦呢個係業配，講明呢個業務配合文章嘅，或者係業務配合影片啦嚇，即係或者係我哋叫做收廣打廣告。而家 YouTube 佢係如果佢可以宣稱呢嚿嘢係收咗錢嘅，咁你會下邊會寫住呢個含有付費內容乜乜七七，嗰個就話聽哦個呢個段影片嘅拍片者喺呢段影片相關係有收到你係收受有收受到利益嘅。咁樣即係等於我其實講電影的時候，我都三不時會睇一睇。其實呢張飛我係冇俾錢入場嘅。雖然啦如果係我的話咧，大家可以記一記。我唔特別睇咧，都係冇俾我錢噶啦，都係啲公間飛嚟噶啦。即係，但係呢啲你話咩？呢兩個聲明係佢會咁咪變成明買明賣咯。因為之前同隱形行銷一樣啫嘛。你所以隱形行銷就係自己查 Google 咯，隱形行銷呢四粒字，自己查 Google， 即係或者秘嗰一叫秘密行銷，因為太複雜。總之隱形行銷呢個行為，最其實我覺得最大問題都係誠信問題。你冇話俾人聽你嘅真正呢個係一個廣告，一個廣告偽裝成一個用戶意見，一個廣告偽裝成係一個普通嘅資訊，即係會令人分唔清到底係呢個係真實的，還是呢個廣告主想俾觀眾睇到嘅嘢。即係呢樣嘢，即係同你有時咧見咧有啲咩，其實報紙成日見啦。左上角有個叫左上啊，或者角落頭啦，有個括弧廣告噶嘛，啲好似報道嘅嘢，然後嗰度叫我哋嘅嗰會有個地方括住廣告，呢個係行內自律嚟嘅。我查過，香港冇法律要求咁樣做嘅，但有啲地方係有法律要求。如果你係咁樣做，你一定要寫到明係廣告。台灣好似有類似嘅法規，但我唔肯定，都係行內的法規啊。即係明文嘅，但我到底係行內自律啦，定係法律，我唔係好肯定。總之係有咁嘅要求嘅，應該係行內自律嚟嘅啫。咁就好似歐美都有類似咁嘅嘢嘅，你係一個廣告，你要講明你係廣告，即係一樣嘅情況。你明賣明賣，哦，我知道係廣告，咁你然後我繼續依然睇，咁係因為有趣，或者係因為我支持呢個作者，諸如此類嘅原因，甚至有時係話。我話明係廣告喎，但係啲人都點落去？點解啊？因為我 support 個作者，我又冇辦法現兜兜俾錢，我又俾唔起現兜兜俾佢，或者佢冇開放之餘處理。但係佢而家有咁嘅項目，可以俾翻啲錢回饋佢喎。咁係我自己都做過唔少呢個咁嘅動作，特登開翻個廣告俾佢去篤佢個廣告，即係當成少少嘅，又唔可以叫捐贈嘅，因為你篤啊，我話你聽篤一個，如果係 Google 嘅廣告聯盟的話，篤一次嘅廣告，我自己個人經驗啊。最低我係試過$0.01，即係一分錢美金。最高嗰一次係$0.9，有個點擊係$0.9，一個 share rate 係一次點擊啊，$0.9嘅 share rate 嘅。咁不過你睇下我個 blog 你個流量，你就知道其實基本上嗰嚿嘢，我從來未收過嘅支票，因為到而家都唔夠$100，即係唔緊要啦嚇，咁唔關我事。呢個係我自己嘅問題。總之就係呢啲嘢明買明賣，咁咪唔會嘢咯。即係你中意。合咗，但係如果你偷，咁我就覺得即係好似 Apple 呢單嘢咁樣，你明講到明，我而家要攞 Steam 嘅資料，我現在要攞你電腦嘅資料，當然最好你就説明埋點解要咁樣做啦嚇，即係我因為要攞佢嘅資料，然後我就可以將佢入邊嘅譬如願望清單啊、好友名單啊、遊戲嗜好啊相關嘅嘢，因為呢類嘢其實真係可以有助於你嘅遊戲體驗噶。即係我呢頭打開隻 Steam， 即係點解啲人成日要剁手指啫？除咗佢特價之外，就係我呢頭打開佢嗰頭就彈啲啲啱我嘅 game 出嚟。即係我真係我老豆，所以我成日唔明啊，點解我打開隻 Steam 會彈啲 LO game 俾我？我完全唔明啊，因為我從來冇喺 Steam 上面買或者睇過 LO game 嘅，即係因為嗰啲好認真，因為唔啱我口味同埋寫英文，主要係呢兩個原因。 唔係我笑嘅唔係一樣嘢係咁嚟啲之後。Google 永比自己更了解你咯， 但係我唔知佢邊度嚟嘅。總之當然佢睇落去真係幾似一個空白的。咁其實我可以肯定 ，Steam 其實唔係俾咗好多，可能佢真係純粹攞。 唔係 Facebook 冇，其實依樣嘢好正常㗎。嗱、你話打 Steam 佢有啲唔啱嘅口味 L game， 咁我成日我喺 Facebook 話我想揾啲唔使點做有人工高兼職咧，佢又唔彈俾我喎。 因為做咧，因為你冇嗰嘢存在啊嘛，大佬。 就係咯，冇啱嘅存在，咪跟投其彈啲嘢俾你咯。 因為我唯一喺 Steam 入面裝個 game 咧就係 Server SV， 咁 玩 Shadowwork 嘅玩家對 Elo Game 有興趣，又唔係真係非常之楞唔到個關係嘅，因為其實佢釘下的確係會嚇、啊，即係之前 Artifact 佢都有訂過問我買唔買啊，即係呢類嘅。佢係會根據我玩個遊戲，佢真係根據我唯一一隻玩個遊戲，同埋我啲 friend 玩過嘅遊戲，佢會根據呢兩樣嘢去推薦俾你嘅。以我所知 ，Steam 係會咁，佢見我啲 friend 玩 LO game， 而我又玩 Steam， 咁佢覺得我可能係潛在客群，咁佢咪訂俾我咯。佢仲有好多日系啊，啲嘢，同埋我啲 friend 玩乜嘢，我成日因為佢上面可以睇到啲 friend 玩緊乜嘢噶嘛，我見佢傳過嚟，我啲好多時都係呢啲咁嘅 game 嚟。即係佢會根據呢啲嘢，佢話，因為我啲 friend 玩緊啲乜嘢，第一我可以自己留意啦。但係如果佢自己收集完之後推銷俾我，咁我咪可以點講啊？即係大家都知啦，而家呢個 social network 年代，我同啲 friend 玩埋同一樣嘅遊戲，有大家共同話題性啊。雖然呢啲嘢好似到好多年前都係咁樣噶啦，即係你夜晚睇電視睇完，第二朝翻學校傾嗰類，即係咁樣我會有個話題。對我嚟講，其實不無助益㗎。甚至如果佢真係可以準確地捉到我嘅喜好，我甚至就係、是，我連揾 game 嘅功夫都可以慳翻。即係如果你係全程投入俾佢嘅話，佢呢期有咩 game 想啊？佢已經彈咗出嚟，呢隻 game 正好特價，啱你玩啦，保證啱你玩。玩完之後係喎，啱我玩喎，其實幾方便噶嘛。咁呢啲嘢其實咪幾好，其實 OK， 完全冇問題嘅。如果你真係從相關方面的，即係而且講明咁樣 Epic 去攞。咁我覺得係都 OK 嘅，因為咁樣嘅話會令我無痛轉平台啊！我轉到去 Epic 之後，我依然可以點講啊？攞相關嘅嘢，我依然可以得到我適合我嘅遊戲推薦，依然可以知道我啲 friend 玩緊啲乜嘢，可以跟到佢哋嘅玩緊啲乜嘢。咁我咪相對嚟講，我個轉換成本咪低咗咯。對佢嚟講當然有著數啦嚇，咁我就可以容易挖多啲人過嚟。對我嚟講，我跳嗰陣時都冇咁辛苦。咁其實係一個雙贏嘅嘢嘅嘢嚟嘅。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咯，咁你要話我聽噶嘛。 嗯， 即係啦，好噶啦。咁好似都開始有啲碌啊，講真就係都講都循循講講都好似講，我哋又講咗大半個鐘啦。 真係兩個鐘啦，差唔多都。 啊，咁啊，就差唔多講到呢度。咁就講呢個私隱方面及私隱啊、 App 啊、攞最後多數都變咗做手機啦。其實我啱啱又講咗。 呢個就手遊先係最 沙羅係最多啦， 最瀨嘢嘛。 係啦，咁啊嘅相關嘢就如果你之前冇咁嘅概念或者印象的話，咁你姑且聽一聽啦。如果你搜一搜，你就知道啦。其實就係不守還好，一守好恐怖。你真係不要問你好，不要問很恐怖。佢入邊啲相關嘅嘢咧。即係一畫咧，啲招係心亂到咧，直情覺得你會突然間，我上唔上網好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一個完全冇理解過人咧，即係 算啦，你翻火星啦，不如 即係等於你咧，因為從來冇聽過有毒食物呢樣嘢，即係嗰啲黑心食物嘅人，突然間攞住本有毒食物大全咁樣，即係我有本咁嘅嘢嘅其實。即係個中國食物呢個中國黑心食品事件錄一本一年內一件間一件 黑心食物啫，一氧二化氫可以致命嘅，知唔知？ 唔係講呢啲啊， 唔係就係講呢，就係、是、要講呢啲啊，危險 真真正正有問題嗰啲啊，一年間一點五 cm 口，我睇完之後我得一突，即係最慘嘅關事，我喺福建。 呢個 punch line 好， 即係你可能真係會有咁樣嘅。不過 我即係講台灣話，靠我粗。好啦，咁今集沒有一個人發讀一個 solo 咗成個鐘講下手機嘅私隱問題啦。好啦，咁下個禮拜睇，希望揾到啲唔使咁辛苦，我又講得到嘅嘢啦。下個應該會有，應該我外援有人會翻嚟噶啦，咁多啲嘢講嘅。好，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